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在周末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有关科学的话题。我是节目主持人段玉龙，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频率 FM945AM828 北京新闻广播，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我们回顾这段时间在身边发生的科学事件，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二位嘉宾。新闻观察员韩新卫，欢迎小韩。 大家好，我是小韩。 还有科普作家李维阳，欢迎李维阳。 大家好，我是李维阳。 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各位来直奔主题啊，说第一件事情。哎呀，这个是一个值得大家来去开心喜悦并且呢深入研究的事儿。科学家发现天山雪岭云杉固碳能力持续提升，具体的情况我们先来听一下这则新闻。 我国科学家研究发现天山雪岭云杉固碳能力在过去百余年间持续提升。科学家对天山雪岭云杉固碳能力的研究，可为人们评估全球变暖背景下，新疆乃至全球干旱区，山地森林生态系统、碳储量变化和碳循环提供基础和依据。雪岭云杉是天山分布最广的森林植被。从2018年开始，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荒漠与绿洲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团队，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境内的天山南部山区，利用生长锥钻取雪岭云杉的树木样心，通过分析雪岭云杉树木年轮生长特征，计算出雪岭云杉1850年至2017年间的逐年固碳能力，并且探讨了影响雪岭云杉固碳能力的关键气候因素。研究发现，天山雪岭云杉固碳能力自1881年呈提升趋势，到1950年后固碳能力大幅抬升，而导致天山雪岭云杉固碳能力提升的关键气候因素是气温，尤其是最低气温的持续升高。 我跟你们二位也跟大家来补充一下背景知识啊。天山雪岭云杉呢，是天山山脉附近啊一种特有的树种，基本上那个地域呢90%的地面长的都是天山的这个雪岭云杉。而且呢，雪岭云杉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之前科学家们发现全球还没有变暖的时候呢，它的固碳能力没有现在这么强，随着气温升高，随着变暖，它的固碳能力是越来越强了。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对于全球变暖有很强抑制能力的这个植物。而且未来对于我们计算碳中和呀、碳达峰啊这种植物呢，可能也会起到一定程度帮助的作用。 对，其实这个怎么说呢，我们知道植物的光合作用啊，它就是通过这个吸收水和二氧化碳，然后呢在这个阳光的作用下，叶绿体把这个水和二氧化碳转换成它的这个能量，对吧？实际上你怎么说呢，你就像一个以前一顿饭只能吃一个馒头的人，但是呢你给他好多好多好吃的摆在周围，他可能就会引起他的食欲，勾起他的食欲，最后他一顿饭能吃5个馒头。这个只是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啊。其实我们就觉得这个植物啊，它好像是不动的，它好像是这个怎么说呢，不像动物似的给我们的反馈那么明显，但是实际上植物它也是在一步一步的动，它在一步一步改变。那么包括你看咱们说的这个研究了这么长时间，实际上这些时间已经就能够对一个物种它的这种演化上积累达到一个质变，那它可能每年的变化就是一点点，但是你想很长时间，几十年以后它一定会有一个，就是我们和几十年以前去比啊，会发现哦，原来这个变化这么大的。可能动物会反馈的更明显一点，比如说生活在我们城市里周边的一些小动物、小鸟，比如像麻雀，那么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它。突然有一天我看到这个麻雀，麻雀怎么比我小时候要个儿大了，然后怎么怎么样，那我们就会感觉很明显。但是对于植物来讲，尤其是树，那么给我们一般人的印象就是这个树啊，它是每年都没什么变化的，除了像这种咱们在北京落叶树，它每年叶儿会掉了，然后春天再长出来，冬天 这个变成就是光秃秃的。那除此以外，你就觉得这个东西它完全完全就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感，但实际上它内部的改变也是在一直不停一刻不停的。那么我相信啊，其实像新疆还有西藏这些边疆的省份，它目前是我们国家环境最好，以及是对于这个像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我们要实现的目标，它的绿色植被也是覆盖率最高的这么一个地，就是省份吧。那我们还真的是，就是首先在咱们这个政府领导的这些政策下，真的是保护还是非常明显的，包括一些我们植树绿化的这个做的工作吧。就是我记得是在哪年了，好像去年还是前年，就是以前是一个沙漠的地方，说是有一个湖，沙漠里边有一个湖，然后呢大家都惊呼哎呀，这个湖要消失了，我还以为是沙漠把这湖吞了呢，结果是咱们植树把沙漠给弄没了，这个湖变成一个树林的周边的湖了。你说这个其实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做的工作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包括我记得在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说咱们国家森林覆盖率才10%几，然后最近这二三十年吧，哎呀，这个做的工作太多了，一大片子、一大片一大片的树林就被种起来。 对，就是全球在过去这个三四十年的时间新增的树林 几乎都是中国的。 没有没有，其中接近一半，三分之一到一半都是中国人种的。 那不就几乎都是我们的吗？都一半了。 李维阳老师曾经送给我一个松塔，那个是什么山的呀？ 忘了。 我的天哪，我都宝贝了他那么久了。 他就是随手一送。 他那个松塔长得特别特别大，是他在北京植物园捡的。我当时还问了他一句，我说这是水杉的还是云杉的，你现在竟然忘了。 我想不起来了，因为我给了好多人好多个松塔。 我的天哪，我还以为是我独一份呢。那个松塔特别大，我还一直摆在家里当一个那个加湿器。你们知道松塔怎么当加湿器吗？ 松塔怎么能当加湿器呢？ 就是你吸收水以后它会合起来，因为我们正常的话你看到那松塔它都是张开的那种状态是吧，如果它吸满了水它就会合起来。 哦， 你回家可以试试啊， 就哪怕它掉下来了以后也是这样。 对对，但是我没有松塔送给你啊。 哦，哎呀，有意思。 当时李维安老师就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小韩啊，我送你这个，你知道他送我那个个头有多大吗？咱们平时那个你想攥起来小拳头了不得了，他那个可能是将近两倍大的 大拳头。 没错， 沙包一样的大拳头。 没错。然后他还跟我这么说的，他说你看他现在特别大，摆在那儿像个小圣诞树那么大，你回去把它泡盆里它能缩起来，你信吗？我说真的呀。他说不光泡盆里，你放到那个空气加湿器旁边，你拿那岩石拍摄它也能缩起来。我回去真试了试，我给它泡盆里，真的缩起来了。而你把它放在书桌边上，它慢慢慢慢又再打开，把那些湿漉漉的空气给你带来一个松塔特有的清香，那个味道特别舒服。 哦，难怪呢，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天山雪岭云杉，它的这个每一棵树的叫固水能力，一棵树能够固1.5吨的水。 哇 哇，那这个很厉害。那么多树啊。 对呀，所以你看那个地方环境得多好啊。 你看跟李维老师当朋友多好，我通过获得了一个小礼物，还学习了科学知识，甚至还改善了我的生活。我感觉我跟生态关系更近了，以后我也要多植树造林。 哎呀，我怎么觉得我这儿什么都没落上呢？ 走，咱俩回头吃饭去吧。啊， 没问题。 嘿，先把这期节目录完，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探讨的话题是和有趣的动物有关系了。我们来说一说咱们餐桌中常见的一种食物啊，叫墨鱼。我们来讲一讲墨鱼的大脑。其实每次吃墨鱼的时候我都不会想这个事儿，我说墨鱼还有脑子吗？它脑子在哪儿呢？但是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墨鱼的大脑拥有着永不褪色的记忆力。 一项新研究显示，墨鱼可以记住特定事件的发生时间和地点，甚至在它们生命的最后几天，这种记忆依然存在。这是第一个证明动物对特定事件的记忆力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恶化的证据。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生物实验室和法国卡朗大学的研究人员对24种常见的墨鱼进行了记忆测试，其中一半是10至12个月大的，还不太成熟，另一半是22至24个月的老年墨鱼，相当于90多岁的人类。研究人员发现，墨鱼可以记住他们在何时何地吃了什么，并利用这一点来指导他们未来的进食决定。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出现了肌肉功能丧失和食欲减退等其他衰老迹象，但他们的记忆力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 这表明与人类不同，墨鱼的情节式记忆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许多年长的墨鱼在测试阶段记忆力与年轻的墨鱼一样好，甚至更出色。研究人员认为，这种能力可能会帮助野生墨鱼记住它们曾与谁交配。墨鱼通过记住它们何处、何时、和谁交配，有助于其更广泛地进行繁衍。 哎，你们能不能先给我解读一下，我们吃墨鱼的时候，它的脑子去哪儿了？ 它脑子早就不要了， 就跟那个内脏处理的时候一块儿， 对对对，一块儿就给揪走了。实际上，你不用感叹说墨鱼它为什么这么聪明啊？它是所有无脊椎动物里边最聪明的一个类群。 它跟章鱼呢，或者跟鱿鱼比呢？ 就是怎么说呢？这个无脊椎动物里边，比较繁盛的一个类群呢，软体动物，还有节肢动物，还有像。就这个两个类群几乎就占了世界上生物种类的得有百分之多少，具体多少反正得有多一大半吧。然后呢，在软体动物里边智商最高的就是头足类，头足类就是咱们常见的种类啊，就是咱们的说的这个章鱼、乌贼还有鱿鱼。鱿鱼呢，它其实叫枪乌贼。 你们评判它智商高得有个标准吧？我说一只墨鱼或者一只枪乌贼智商很高，怎么说它智商高呢？ 就是首先它的这个神经，就是怎么说呢？它神经的复杂度，以及它的这种就是行为，还有它的这种行动能力上，这个都可以作为它智商高的一个评判点。那你比如说有些动物，它看上去就傻乎乎的，你比如蚯蚓，那你 看上去就傻乎乎。 对呀、啊，你比如蚯蚓，它就是看上去就傻乎乎的，你都这个它只有一。就很简单的这种神经啊，它只会对一些就是刺激啊做出反应啊，它没有一些复杂的行为，它只会钻土挖土吃土。反正挺惨的，这一辈子都跟土干上了。 一辈子吃土。 对啊，但是像章鱼和这个乌贼还有墨鱼，就是那个枪乌贼，它们就不一样。你比如说有一种这个章鱼，它会拟态，就是它呢首先它身上有好多这个色素细胞，能改变体表的颜色。它会把自己拟态成其他的生物，比如说拟态成这个那叫什么类的，就是平平的那个鱼， 比目鱼。 对，它会把自己拟态成比目鱼，然后呢还会把自己拟态成这个黑白相间的海蛇。然后还能把自己拟态成这个狮子鱼，就是梭鱿。那么这些都是有，比如说这个梭鱿、海蛇都是有毒的动物。那么它可能就是看到别的鱼来了，能吃自己的，就把自己装成海蛇一样，告诉你， cosplay， 你看我有毒啊，你可别过来惹我啊。然后装成梭鱿，我可很能打、啊，你可别过来啊。但是呢，它也会还有一些章鱼，甚至会用贝壳啊，比如说一个死的蛤蜊，中间是空的，但是那俩壳还在，它拿自己吸盘把这个壳自己钻进去，然后把壳一合。我就变成蛤蜊了，我就可以在里边了。包括这个说的这个墨鱼一般就是指乌贼啊。乌贼它呢会根据周围的颜色改变自己的体色。那么你能实现这个，那你就首先要有认知，我能认知周围环境是什么样。然后我再去控制自己的这些行为。然后呢它还会根据怎么说呢，就是用自己有两根特别长而且能够非常快速伸缩的这个触手去捕捉像小虾米啊，然后逮螃蟹啊，这些基本上它小型的无脊椎动物基本上都是它的盘中餐吧。 你们有没有发现过在科幻电影里或者说一些什么漫威的电影啊，甚至是一些黑帮片里，很多很厉害的人身上都有乌贼啊什么的纹身，还有章鱼的纹身。 九头怪还是九头蛇。 哦，对，真的还是这样。 没错，而且我生活里也好多人会买那种就像机甲朋克的那种章鱼的那些 T 恤衫穿在身上， 克苏鲁。 没错，然后我问过他们，我说为什么呀，你是特别喜欢吃他们吗？他们告诉我说，你这太瞧不起我们了，他们是世界上最聪明并且最邪恶的生物，早晚有一天他们会把地球占领，他们只是培养我们，先让我们当奴隶，以后他将来会成为王者。然后有一天有一个朋友还特别爱海钓，我们两个在三亚玩的时候，他身上就纹了大乌贼，然后我还问他呢，我说你怎么既就是纹着乌贼，你不是信仰这个东西吗？你还吃它呢，你吃的还贼香。他是跟我这么说的， 他说，你以为我还是你曾经的朋友吗？我其实早就是一个替身了。我吃完这个乌贼之后，他现在聪慧的大脑占据了我的身体，你没发现我越来越聪明了吗？我说，我的天哪，你还真是科幻小说读的实在太多了。 哎呀，我不认识你了，我不认识你了，这不是我的朋友。 刚才我们说了一下墨鱼大脑拥有永不褪色的记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把目光放到4300万年前，我们来说埃及发现了4300万年前半水生的鲸鱼化石。 埃及环境部长亚斯明福阿德近日宣布，埃及相关团队在法尤姆省发现一种生活在4300万年前的半水生鲸鱼化石。声明中说，所发现的化石属于一种可在陆地行走、水中游泳、下颌肌肉力量强大的物种，以捕食其他动物为生。报道说，这次发现由埃及鲸鱼骨古生物移植研究团队、埃及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部以及埃及麦苏拉大学共同合作完成。化石的后续检查工作将由麦苏拉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这也是该校继在埃及西部发现麦苏拉龙化石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埃及法尤姆省的鲸鱼骨是古鲸类化石的重要发现地和展出地，位于首都开罗西南方向的沙漠深处，这里4000万年前是一片汪洋。鲸鱼骨于2005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成为埃及第一处世界自然遗产。 我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有点搞不懂啊，因为过去呢，我们的常识，鲸这么大的物种，它是从地面上后来去的海里的，对不对？因为地面上它实在待不下了，它自重太重嘛，去海里的话浮力还能帮助它。哎，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又在这个新闻中看到说，4300万年前半水生的鲸鱼化石，这个又是什么意思？是它从陆地到海里的一种过渡状态吗？ 哎呀，你这个认识就有问题了。它不是因为长得特别大它才下海，它是下了海以后它才长得特别大，你把这关系就给搞混了。 哦， 它其实鲸类啊是怎么说呢，鲸和咱们的这个牛马呀，就是牛啊羊啊这些动物实际上是有相对近的亲缘关系，也不能说相对近吧，反正就是和他们的关系是很近的。 嗯 啊，就是和别的类群的动物是他们的关系是远的。所以呢，现在有一些学者在分类学上，就是说把这两个以前叫鲸目和这个偶蹄目，也要分成一个分类单元，他们叫鲸偶蹄目。 嗯， 哎，以后就是像什么小猪啊、牛啊什么的，跟鲸都是亲戚。其实它在，但是也是在大概4000多万年前吧，然后他们也就走上了独立演化的道路。其实那个时候啊，鲸它的祖先是类似于一种，怎么说，比狗稍微大一点，然后呢秃了吧唧的长嘴， 比狗大点， 对， 比哪种狗大点？ 比吉娃娃大点， 比中华田园犬吧。 啊， 然后怎么说呢，就是可能他们最开始生活在水边，那个时候就是在巴基斯坦印度一带，当时可能就是气候比较温暖，然后呢水又怎么说又比较潮湿，然后很多地方都是这种半水的环境，他们呢就喜欢在比如在水里边逮鱼吃，或者逮一些其他的水生动物。哎，慢慢的可能他们就表现演化出一些适于水生的这种状态。哎，再往后就演化成了类似于鳄鱼的哎，那么一种生活形式，就是我趴在水里，就比如说看见小韩过来了，哎呀，这个来个好看的小姐姐，算了，不吃了。然后玉龙过来，哎，这个人不错啊，看着就好吃，扛尝一口就给咬一咬。 太瘦了，塞牙。 我们还凑合点吧，凑合点吧。然后呢，就是在水里边去，就像今天的鳄鱼一样，咱们看那个非洲大迁徙啊，就能有鳄鱼在水里边去逮这个角马呀，或者是羚羊、斑马呀。其实就类似于这种生活吧，或者是他们去吃鱼，那么逮水里边的鱼呀。再往后才是他们到了海洋，在海洋里边演化出来一些更适于水生的这些种类。实际上就是脊椎动物下海，那么本身是陆生的，你说没事你下海里干什么？实际上 对 啊实际是对，可以是这么说。因为咱们要知道，这6500万年前有一场终结恐龙大灭绝，实际上不光把恐龙灭绝了，把海生的一些海洋爬行动物，包括像蛇颈龙啊，像这个苍龙啊，他们都是非常巨大这种海洋爬行海生爬行动物，他们也灭绝了。所以呢，在海洋里边就出现了巨大的这种顶级掠食者的真空位。那么鲸鱼它的祖先就看到了，哎呀，那边可好啊，这个没有人当大王啊，我下去玩会儿吧。然后呢，他就也不是说一下就下去了，他可能就是时间一点一点一点的这个， 慢慢的它去演化出一些适于水生的这么一些器官也好，或者说是特征也好吧， 嗯， 他们慢慢最后才演化出的，现在就是咱们看到这鲸类，比如说最大的蓝鲸有30米长190吨重、 嗯、 是可以说是现不能说是现生吧，就是历史上也好是最大的动物了， 嗯、 蓝鲸。 嗯， 你们两位吃过鲸鱼的肉吗？ 我在日本吃过， 我没有吃， 但是我吃的时候我不知道。 嗯， 就是吃完了以后，然后那个服务员才跟我说啊，这个你知道这是什么肉？我说不知道，他说这是鲸鱼肉。 什么口感啊？ 对。 觉着挺紧实的，然后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它是拿那个酱油啊，里边放姜什么给炖出来、 哦、 你吃的那个感觉就是挺瘦的一块肉， 嗯， 然后也不大，差不多就是咱们那个平常那个做红烧肉的那种块大小、 嗯、 你们也知道日餐它都是一小块一小块、 嗯、 然后一点一点，其实 不可能让你吃饱， 对，其实也没多少，然后但是日本人好像把这个东西就视为一个习惯吧，因为我有一些日本人的朋友，他们呢就是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聊过这个问题，因为在这个20世纪初的时候，那个时候日本是明治维新，然后工业发展刚开始嘛，他们就是去希望大量获得的这些比较廉价的蛋白质嘛，然后其实鲸肉就是一个好来源，因为它不需要你去饲养，它只要去捕捉就行、 嗯、 而且你捉了一条这鲸、 嗯、 好几吨几十吨重，所以 好多人吃都够了， 他们那个时候就是习惯把这个鲸肉给做成罐头，然后就是拿酱油啊搁点姜、 嗯、 葱然后什么一炖呐、啊 嗯、 搁点糖，这种做法他们叫做大和煮，然后好多日本的老人吧，他就特别习惯吃这个大和煮，实际上你说这个东西你觉得有多好吃吗？反正我见过那个就是鲸肉大和煮的罐头啊，它写着是鲸肉、 嗯、 然后大和煮怎么怎么样，那好多好吃吗？可能他也不觉得多好吃，但是他就 是一种从小到大的习惯， 对，他就觉得这是我们的传统怎么怎么样啊，是这样，但是我是比较反对他们借着这个科研的名义去商业捕鲸的、嗯、 对， 因为我小时候其实一直都以为鲸就是一种鱼类，后来我才知道它其实根本不是，然后鲸可是它已经变成了鱼的形态，它的口感是更接近于牛羊呢还是更接近于鱼呢？ 牛在这里探讨口感 就没有机会吃到， 应该是更接近于牛羊嘛。其实你看好小韩其实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好多东西它都是叫鱼，但它不是鱼啊、 嗯、 你比如什么娃娃鱼啊， 甲鱼啊， 甲 鱼 啊， 鱼 啊，然后鳄鱼啊， 美人鱼 啊、 嗯、 啊，对， 美 人 鱼也吃啊，什么口感？ 对， 美人鱼没吃过，找不着，据说吃了人鱼肉能长生不老， 是 啊，但是这个没机会吃，所以我还是找唐僧去吧。 刚才我们说了一下是有关的半水生的鲸鱼化石，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小韩刚才关注到的牛羊肉的问题啊，到底口感如何？哎呀，接下来说的这块肉口感肯定好，日本 3D 打印世界上最贵的牛肉。 日前，日本研究人员使用源自牛的干细胞 3D 打印出了具有大理石花纹效果的和牛牛肉。报道称，和牛在世界上被认为是价格最贵的牛肉，含有大量的肌肉内脂肪，使得牛肉具有独特的味道和大理石花纹。大阪大学研究人员借助于 3D 打印技术，尽可能准确地再现了其纹理。使用牛肉的组织结构作为模型，我们开发了新的 3D 打印方法，重现了肌肉纤维、脂肪和血管等复杂结构。研究人员称，相关技术将允许消费者根据自己口味订购肉制品。 最贵的牛肉就是和牛啦，这大家都知道嘛。但是我们说的这个牛肉呢，它不是牛身上长出来的，是通过细胞呢 3D 打印出来的。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下意识觉得未来和牛是不是也会便宜到我这样的普通人也能吃得起了，因为工厂 3D 打印肯定要比你去真的饲养一头牛啊成本是要低很多。小韩你怎么看？ 我并不这么认为，我是这样想的，首先如果我想要去 3D 打印一块和牛肉，一定是我认为它的口感非常好、 嗯、 可是我已经把它吃了，我怎么去复刻这块肉呢？如果说是就是同样的一块肉，比如牛身上同一个部位我留了一些去进行一个打印的话，其实我觉得人对美食的探讨不是说一成不变的，我们是追求变化的， 你想，关于和牛肉，其实和牛有不同的级别，有 M5、M3、M9， 对吧？不同的口感，甚至是你不同的心情下用不同的方法去烧制。然后很多时候你追求的是牛肉的一些新鲜啊、口感呀、甚至是你当天去当地的时候的心情。 嗯， 如果它真的变成了一个工业流水线，说把一块非常顶级的就这么来来回回打印复刻，而且我觉得它成本真的不会低。因为好的牛肉是优质蛋白加纤维嘛，如果这么做下来，甚至是如果是和牛的话，还有大量的优质脂肪。 嗯， 如果这么做的话，我真的觉得就是它的成本其实也是挺难控制的。 嗯， 对，其实小韩说的没错啊，但是我从另一个方面看，就是这个东西它是制造出来而不是培育出来的，对吧？那实际上它就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它的品控特别好搞，而且你的标准化。什么叫标准化？那我们就去麦当劳、肯德基，就是一个标准化的餐厅。 嗯， 就是它所有的东西，我比如说我在北京吃到这个麦当劳，和在上海吃到麦当劳，甚至我到了美国，我到了德国，我到了印度，我吃这麦当劳，我要它的那巨无霸。 嗯， 基本上它是差别不大的， 是一样的。 当然很多就是说，尤其是咱们中国有好多当地化的这种东西，可能没有。但是就是巨无霸这个东西，它是别地儿真的是。基本上是口感差不多的，就是我能够做到，我去哪儿吃，只要是这家餐厅，它我吃到是这个味道。比如说，这个好处是什么？就像我出差的时候，我是一个跑过全国200多个地方的人， 嗯， 然后我如果没得吃的时候，因为有些地方它那个饮食我是不能说接受不了，可能太辣。当时因为你在一个很累呀，或者是上火的这种情况，你不太适合吃辣的，所以我如果真的找不着什么地方吃饭，我就去找麦当劳、肯德基，因为这个东西我知道它是什么味儿的，不会出现偏差。 嗯， 但是这种牛肉如果出现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对那种连锁化的餐厅，哎，它会有一个就是好处。那我保证了我的所有的烹饪这个牛排，我去可以复刻。那么当然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你做一个就是这种。怎么说呢，标准化的餐厅它对于推广一种你能够以流水线的方式做出来的菜是最好的。那好多饭馆虽然说它做出的菜好吃，但是它吃厨子，就是你厨子的水平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离开了这个厨师，或者说离开某一个厨师团体，你就玩不转了。 对， 你像包括咱们好多中餐的这种连锁品牌，它就是到了别的地方这个味道变了，因为它的厨的精力是有限的，它不足以去支撑起来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个怎么说呢，好多这种加盟店，然后你去我去怎么弄。其实像有一个原来怎么说，咱们大家都知道烤鸭的那个店，以前开了好多加盟店，但是它的这个口味就会有很大的变化。我这个我是吃过，咱就不提了。但是如果它是以这种原材料，包括它的烹饪方式，因为牛排的烹饪方式实际上相对简单，就是你煎。那么 所以其实吃牛排主要吃的就是那块肉本身的品质， 对， 没错。 所以这个时候我在你把它作为一个像是麦当劳那样的餐饮的推广，一定是非常非常有优势的。 嗯， 咱俩在吃上还真的是各有特色，我可能更在意的是它美食方面的东西。你都想到产业链了，我们对这头牛真的是把它的一生都想明白了。 就李元阳适合开馆子，你适合当食客。 没错， 不我适合吃馆子。 接下来说的下一件事呢也很有趣啊，我们讲一讲狗狗。小韩是一个非常爱狗的人，所以当时我就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啊，我就在想一定要当面问一问你，原来狗彼此之间也有献血救助这回事儿。我们先来听一下这则新闻。献血6年，英国一只猎犬救了88条狗。 英国一只名叫伍迪的猎犬，过去6年献血22次，协助挽救88条狗的生命，如今光荣退休。据报道，伍迪来自莱斯特郡，3岁开始献血，他的血型相对较少，可以给其他所有狗献血。英国慈善机构宠物血库说，伍迪每次献血450毫升，可帮助4条狗。主人温迪格雷说，伍迪喜欢献血，每次都乖乖躺着等待抽血。献血对伍迪的身体没有不良影响，不过由于已经年满9岁，伍迪不能再献血。根据英国有关规定，只接受1岁至8岁的狗献血。 原来狗也有献血的这说呀。 对，不光是狗，其他宠物都有这个献血。那么现在最多的就是一个是狗，一个是猫嘛。但是其他动物不知道啊，比如说我养的蛐蛐啊，我养的螃蟹啊，好像现在还没有这个产业说它要死了给它献点血，然后给它输点血啊。 哎，那现在宠物医院，比如说猫要是有病了，狗有病了，有这个服务吗？ 有这个服务。 那他们的猫血、狗血是从哪来的？ 这个 宠物群里找人捐。 你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叫鸟窝里的猫妖，然后他是这个北猛，就是北京猛禽救助中心的一个一名救助师，他也是一个爱猫的人士，他。我记得以前是上次我去他们家，我好久没去他们家了。他、 不要说细节，直奔主题， 收养了六只流浪猫。 哦， 然后呢，他也会就是怎么说，养这些流浪猫的同时呢，他就是流浪猫里边有身体好的，就是他养这几只猫啊，他就定期的带着这猫去献血。然后如果说是其他谁家的猫有这种需要的话，他就把自己猫的血给贡献出去。 哎，猫被献血，猫会难受吗？ 他肯定难受，不就跟我们献血一样。其实我以前在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每年都要献一次血，但是后来呢，就是由于第一工作忙了，老出差，又这个就是献完血以后，我是一个反应比较大的人，就会难受几天，然后这个时候就对工作影响比较大。第二就是单纯的由于懒了，他不愿意去了。 我觉得现在你也不行了，现在你去献血脂太高了 啊，对，抽不出来，然后带那个护士往外一抽， 真的、 哎，这个大叔他这个血怎么都是半凝固状态的，白色的呀？ 加点维 C 进去。 其实，我真的特别敬佩猫妖这个人，他救的动物。特别特别，包括在就是怎么说呢，他在这个北猛工作的时候救助的这些猛禽，包括他在去救助这个小动物流浪猫什么，其实就刚才我在你们这个办公室的那书架子上，我就看到有一本他写的书，回头小韩你可以看一看， 没问题，一会儿就拿走。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家也有狗狗嘛，然后它现在是正好是处于绝育的最佳年龄。我前一阵带它去医院做体检的时候，正好就赶上有一只重伤的狗狗在做手术。它就是急需大量的血，然后但是我们家狗狗的体型是无法供应它的，我们家只是一只小柯基嘛，它是一只非常大的喂马。然后去了之后，他就开始呼朋引伴，在他的宠物群里去号召，说同血型的狗狗能不能过来进行一下配型。 狗也有血型是吗？ 狗有的 哦， 要进行 狗都有， 要进行配型才能给他输血。他的好朋友，就小区里跟他一块长大的好几只狗狗都赶来给他献血，但是很不幸的是没有合适的。后来是找了一些很陌生的人，但他们在更多的宠物群里发起了一个号召吧，他们纷纷赶来给他献血，他的生命才够得到挽救。 哎，那我再问你一下，狗狗献血的话。比如说吉娃娃能给金毛献吗？ 不能，它有一个体重标准的。是这样的，吉娃娃我觉得它可能给谁都献不明白，它太小了。然后献血的时候，其实宠物群里会有人发布说谁家的狗体重超过10公斤或者超过11公斤以上的，能不能献多少多少毫升的血，不会要很多，都会要很少。 那它会分品类吗？比如说就是像金毛只能是跟它类似比较近的？ 不会 啊， 因为它 中华田园犬也可以给它献血。 对，因为这就是一个品种，其实就是只是一个个体大小的问题。就像为什么没有给蛐蛐献血或者抽血的，因为它太小了，你抽出来一点东西它就已经死了。 哎，那狼的血是不是也能献给狗？ 理论上是可以，但是狼的数量很少，而且我们找不到狼。但是我们找狗方便啊。其实狗和狼就是同一种动物。狗只是狼的一个亚种。 这个问题问的实在太好了。如果我们家狗受伤了，需要一只狼献血，那狗估计得等到差不多，不太需要。 哪找狼去呀？ 没错。然后其实我本人也很爱献血，我是18岁，就是当天刚买到当天我就去献了血。然后献了400毫升，然后当时我们当地的日报还想采访我，说我是当时就是合格了年龄之后最小的献血者。我说不，做好事不留名，千万不要报道我。然后回家把这件事情写在了当时的博客里，自己自拍配了好多张自己的精美自拍。然后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也想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家狗狗就是它体重达标之后，体检也达标之后，会不会去进行献血？如果是它自己的小朋友，就他周围的好朋友们可能需要的话，如果合适会让他献的。但是如果说只是为了做公益的话，肯定不会。我们家狗太娇气了，别说献血了，给他打一针疫苗都需要我回避才能打得上。 为什么呀？ 我在的时候他就像小朋友那样子撒娇一样，上蹿下跳，非常的蛮横，非常的爱叫，就是那种撒娇式的那种叫声，就是我不打我不打那种叫声。然后只要一看不见我，跟医生相处的特别好，一个护士就能搞定。 哎呀，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一种通灵的小动物啊。